脸孔，你是我守候的温柔。就算泪水淹没天地，我不会放手。承受，只因我曾许下承诺， 你我之间熟悉的感动，爱就要苏醒。我只曾想为了爱是永远的事。 故事就在平凡中被传说，爱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理由。

耳边的这首范范范玮琪小眼睛，接下来会听到袁惟仁的恋曲 LA。 这首歌呢，当年是为王菲所写的一首歌，不过王菲拿到词之后觉得、好像歌词太过于甜，所以之后改了另外一个版本，就是像王菲唱到的玄牧。而今天要听到袁惟仁他自己对这首歌的演唱恋曲 LA。 还记得去年夏天在澳洲的机场，捧着一束鲜花，青春的模样，在如今那天已不停的忘，把我的初心消失在你身旁。你说这座城市有你编织的梦想，但是出现只只有旧时的路上，我莫名期待的望着窗，让你夹着我们未知的去向。Say Boulevard, Santa Monica， 爱情的地图原来是怎么样。 Above the city, Brown the highway， 你就是我的天堂。 Santa Barbara, Pasadena， 爱情的画面原来才是真假。 Above the clouds, Brown the shadow，方向。 生命的开始，春雨不能

在我的心里。 吃过多少苦，等黑夜过了又日出。 真爱终会是永远，经典总会被流传。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，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，品味一零三三情感纪念册。 广告之后的这首杨培安的《我相信》。这首歌我相信随后继续听到周笔畅的笔记，这是他当年参加超级女声比赛结束之后所发行的个人的第一支单曲，是这首歌在当年非常火，一起来听听看。 我看见天空很蓝，就像你在我身边的温暖，生命有太多遗憾，然而成长越

最美，随后继续听到黄绮珊的爱与罪，待会儿再见。羽泉的这首歌最美，随后继续听到黄绮珊的爱与罪，待会儿再见。 亲爱的，我亲爱的，烟花冷落，你将我遗忘，迷途路上没有你陪伴，天地之间满足情伤，在风中你滚烫的迷乱，仿佛一根圆影长，你的心软像是我的魔窗，亲爱的，亲爱的你， 谁的灵魂，谁的主张，谁的

装修想靠谱，还想要大理。 你的你 咋说话呢？ 我是说你的你装饰，80平米豪装工厂价13万，现在只需8.88万。大自然地板 LD 瓷砖，一线大品牌，装修还送大礼包， 木器礼包、装修礼包、材料礼包，三重大礼全给你。装修好选择， 北京美德你。 万源路理想新城对面美德你装饰，0108084-1567，8084-1567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缕沧桑，我爱的人 到最后的这首郭富城的歌《啪啦啪啦 Sakura》。 樱花盛开一刹那，爱情的花瓣很快就落下。嘴巴对我很脆弱，你就算恨我吧，就让它伤害家。我们有了爱，没法去观察。 郭富城舞王的这首歌曲，随后要继续跟你分享到蔡淳佳的依恋。蔡淳佳的嗓音非常的醇厚，所以他唱歌的时候好像就是在品一杯醇厚的咖啡一样。而他的这首依恋呢，其实原曲是一首法文歌，翻唱过来的，然后歌名在法文当中就是依恋的意思，而且谐音就叫做依恋。今天一起来听听看蔡淳佳的依恋。 依恋坐在我旁边，厚厚的想念，岁月光蔓延。依恋跟在你身边，看你的笑脸，吻你的唇边。

还我一个不怕黑的夜，这是周慧敏的歌。随后要听到古巨基的心里有数。古巨基除了唱歌有拿过非常多奖项之外呢，其实也有演过很多经典的一些剧集。今天一起听一下他的心里有数。 放一本旧相簿，把从前看清楚，眼泪虽然哭，甜蜜却刻骨，你已经模糊。在某年某个下午，在某处某一条路，我和你散步，常去的店铺，现在只剩空如。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脸上多些纹路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要不回原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。你的笑多无辜，你的忘却重复，我心里早有数。只剩空路，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脸上多些纹路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要不回原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辛苦，犯同样的错误。想不顾你的谎却祝福，我心里早有数。看你过得很幸福，我过得很迷糊，谁为谁祝福？人生多些温度，心里多些包袱，老不会远路。看你爱得很幸福，我爱得很幸福，犯同样的错误。笑得无辜，你的风却祝福我，心里早有数。你的笑得无辜，你的风却祝福我，心里有数。 生死跌倒在路上，曾经都是刺着断骨翅膀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。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，我想要怒放的生命，就是飞翔在心在无边的狂野，拥有挣脱一切的力量。曾多少次失去了方向，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，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。 就像飞翔在辽阔天空，就像穿越

过夜里最温柔。 Say no.